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香，一片深情，一段回忆，一种人生。40载岁月，文学一直滋润我们的心灵。40年光阴，阅读始终陪伴在你我身边。一个民族的阅读史，就是这个民族的精神成长史。打开文化之门，细数40年阅读方式的不断改变，回溯作家文学创作的点滴瞬间，再现文字与声音世界的完美融合。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让我们一起回首40年，我们的阅读，我们的阅读。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一丹。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壮阔40年，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水平的进步，人们的阅读生活和阅读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报纸杂志到微信10万加，从纸质图书到电子阅读，再到有声书风靡全网，阅读方式的变化成为了中国社会40年来巨变的缩影。俄国作家托尔斯泰曾经说过，思想就是推动自己和全人类的生活的力量。在40年的改革历程中，阅读不但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也成为了我们精神力量的源泉。今天的节目将邀请几位改革开放阅读变迁的见证者，讲述他们的阅读变迁记。1978年，我国图书出版种数14987种，2016年增加到499884种，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172个，已建成农家书屋60余万家。2017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66本，一个个数字记录着亿万中国人民文化生活从资源匮乏到丰富充裕的历史性跨越。经历了长时间阅读需求的压抑，改革开放之后，忽然增多的报刊、图书瞬间占据了人们的业余生活，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消费主流。大江南北，小城市工人家庭下班后争相阅读杂志、报纸，人们迫切需要知识改变命运，也渴望用阅读来主导精神生活。曾打造1100万风靡一时的畅销书《高山下的花环》的编辑，今年85岁的张守仁老先生，从1973年进入出版行业至今，见证了改革开放对人们阅读生活的影响。 所以您还记得73年刚到出版社的时候，那时候您编辑的作品、小说、文学作品都是什么？ 那个时候编辑的文学作品不多，当时出一本书是很难很难的。73年《新华书典》里面非常是贫乏的，当时只有浩然的作品，《金光大道》了，《野洋天》啊什么的。 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的一声号角哈、一吹响、是不是变化特别大？ 那是太大了。分解写是1976年10月，现在最近在外面到处都在庆祝十月杂志创刊40周年。实际上创办是不是在1978年、真正筹备是在1977年夏天。 我和李梅两个人，一个是张忠谋，他是编辑家，还有一个王思明，他是我们文艺编辑室主任，到山东出差，在一个会议上，中间的到这个花园里面聊天的时候，我们三人突然就应该创办一个大型刊物，来打破那种当时我一切都懵懂的这个河水好像积冰了一样。这样呢，我们筹备了一年，1978年8月份《十月》杂志就创办，所以今年正好40年。因为那个时候达到四人帮以后第一个大型文学刊物。 嗯，您还记得那个时候《十月》杂志刚开始创办的时候都选登什么样的内容啊？ 我们就请茅盾先生写了一个发刊词，然后呢，这个还请张克家呀、杨墨呀、李准呐、什么的写了文章。同时呢，我呢编了一篇刘心武的作品，叫《爱情的位置》，它是冲浦这个景区的 《爱情的位置》。 爱情的位置， 哇，1978年， 哎， 这是非常大胆的。 那个时候，死亡和爱情是禁区。刘心武和编辑部收到5000多封信，因为这是冲浦。当然刘心武更有印象的作品是班主任。班主任是在1977年12月发在人民文学，开启了新时期文学，发了第一声第一个作品，新的一个潮流。所以同时呢，我们第一期就登了陆逊的药，还有茅盾的春蚕，还有杜格涅夫的短篇小说默默，摸头的摸，还有杜德的最后的一刻，法国作家杜德的最后的一刻。这样呢，一下子新华社就发了通稿，因为这是第一个达到四人帮以后的大型刊物，新华社发了一个通稿，告诉全国读者有这么一个。结果因为我们第一期呢发了很重要的这些东西呢，读者就得到读者的欢迎，大家奔走相告，他们有的都看了都哭了。然后紧接着呢，就很多好稿啊，就很多的名作家都给我们写了，包括后来陆续回北京的，像王蒙啊、邓友梅啊、钟伟熙啊、刘少棠啊、等等等等吧，一批，包括像丁玲从山西回来的第一篇作品《牛蒡小品》，确实给我们发的。当时好稿多的我没法用，他在全国100多个刊物里，他成为一个领先的刊物，发行了60-70万。我们发的作品很多都拍成电影，大学图书馆里，这个图书馆门一开，大学生冲进去就伸手要十月。还有那个时候是有各种各样票证的，当时十月也在新华书店里出售的，除了钱之外，你要搭一个自行车票，搭衣柜票，因为这个大家都要抢嘛，导致了巴金先生3年以后就写了一篇文章《知识月》，把我们夸了一通。 从1978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图书报刊迎来了大繁荣。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新华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求是出版社等各大出版机构的兴起，也带动了国内外小说的风靡。沉寂多时的《子夜》《儒林外史》《哈姆雷特》《悲惨世界》等得以重现书店柜台。让张守仁老先生难忘的是当年人们对小说阅读的热情。 然后什么时候您发现大家慢慢开始喜欢看小说了，而且小说种类越来越多，而且这个种类呢国内国外的， 这就是到十月的第二期了。本来封起来的一些国内外的好的小说就是可以看这些书了，于是就出版社的图书馆也打开了，那么出版社就印这些书，包括当时候刘心武班主任提到的牛氓，牛氓本来是195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的，后来就再版了很多，包括托尔斯坦的《阿娜·卡列尼娜》啦，或者我们过去的以前的好的，包括《青春之歌》呀，很多很多多，还有刘心武写的《钟鼓楼》也得到茅盾文学奖的，人们就慢慢的慢慢向那些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看这些长篇小说。那个时候新华书店排队排得长长的，几百米就要买这个书，古今中外新出的这种经典书，大家一种兴起一个阅读文学书的高潮。你难以想象，我都到中南海参加过他们的讨论会，我在火车上经常 听到他们议论他们谈这个康乐这些书的以后的讨论的，哎呀，我很感动的。那个时候 你还记得一本书定价是多少钱？ 哎呦，那个时候一本书定价是很便宜的，请允许我上哪一本书 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本啊，这本是张老师特别保存的《开拓者》，这是十月文学的丛书哈。 他是蒋志龙写的 哦，好，高山下的花环。 哎，变的，我变的， 您编的，对，1.95元， 1.95元，对，你看到了，那个一类1100万册， 1100万册， 对，难以想象。 对，这本书《开拓者》0.4元，4毛钱， 4毛钱 啊，一个月工资那时候。60块钱， 62块。 不断创新的文学作品丰富了人们的阅读生活。上世纪80年代，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的出现，让更多的人走进了科学的世界。作为60后，我台新闻广播的主持人玉坤回忆起了80年代他第一次读科幻作品的情景。 那个时候呢，我的年纪还很小，大概初中啊、高中啊，上中学。那个时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起步的这么一个阶段，在书籍上，在出版市场上也是属于经过10年浩劫之后啊，重新迎来了新的春天，百废待兴。我那个时候是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是开始读一些跟科学有关的一些作品，我印象特别深，当时我有一个九爷爷，他当时就送了我一套叫《科学神话》的一套科幻小说小说集，我那时候看的就特别特别入迷。那个小说集里边就是第一次让我接触到了科幻小说，这样就是在现实当中还不存在的一些东西，里边都写到了，而且写的就跟真的一样，我当时看的特别入迷。里边的好多作家，包括那时候比较有名的像叶永烈啊，写那个珊瑚岛上死光啊，童恩正啊，等等啊，有一批这样的科幻小说的作家，可以说是这个进入到新时期，进入到改革开放初期，有一批从事科幻小说创作的这批作家的一些中短篇的精品结成那么一个集子，叫科学神话啊，我印象特别深。那个集子里边有时候讲到，比如说就是探索外太空啊，飞向人马座，有那个小说就是飞向冥王星啊，飞向人马座啊，包括还有的就是讲到说这个太平洋人，我印象也特别深，就是它实际上是科幻，是说有一颗小行星多年以前实际上是地球发生了一个剧烈的碰撞之后甩出了一块天体，后来又经过若干年，这个小行星又再一次有可能会接近到地球，于是人类发射一个飞船到那个小行星上去进行探测，去揭秘这个太平洋形成之谜，意外地发现这个小行星上竟然还有生物，而且还有智慧的生物，就是所谓太平洋人。哎呦，当时我看的简直，我说还有太平洋，原来是有这样的一段经历。当然这个是一个科学界的假说了，但是那个小说家很敏感的，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假说写了一个又和地球的演化史有关，又和外空的探测有关，这样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小说啊。包括那个时候写的那个叶永烈写的珊瑚岛上死光，他是讲的是激光的一些故事，包括叶永烈写了好多，就是上面以他命名的这个中短篇呢好多，他还有一些那个写的就是未来的一些探案集，里边有一些侦探什么的啊，就是说利用高科技的手段就特别轻松的破解一些我们在今天觉得肯定是无头案，肯定是破不了的一个案子，利用新的这个手段，比如说那时候就想到说利用一些遗传的技术啊，基因的一些技术啊，我们当时都不明白的一些技术啊，激光啊，怎么全息摄影啊等等，哎，利用这样的一些技术就能获取到那个犯罪的证据。我们当时就接触到这些以后，让人脑洞大开。确实，我那个年纪也是求知欲特别旺盛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小说对我后来去在自然科学上去进行提高学习的兴趣啊，发生特别大的作用。 不断出现的国内文学新作和外国文学译作充满了人们的阅读空间。从改革文学、伤痕文学诞生，到金庸热、琼瑶热、三毛热迭起，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连小县城的书店都摆满了最新的各种国内外文学书籍。文学伴随着一代中国人的成长。 到天边作草 蓝四方 沙漠苍茫，那句书上恶言写点。 那么我要告诉你，在这期间呢，还有几个人的作品呢就大量发行的，叫汪曾祺。他这个小说啊，人们都很喜欢的，因为他小说写的是小人物的日常生活的人心、人情、人道、人义。而这种人心、人情、人道、人义呢，是过了一百年、二百年还会人们喜欢的。再有流行的就是金庸。 金庸是在1985年之后开始流行。 还有呢，琼瑶。 嗯， 还有呢，三毛。那时候也流行的很厉害。那个金庸已经到了这样，凡有华人处就有金庸迷，曾经有一段时间可以说铺天盖地的。琼瑶用他的爱情小说吸引了很多的少男少女，还有三毛。三毛是一个浪迹天涯的一个女作家，她从台湾到了北非，写北非的哭泣的骆驼啊什么的，蟒蛎不知花多少什么，也很多读者啊。尤其是他那首歌不要问我从哪里来。那么现在这样的又回归到现实主义了，平凡的世界每年要印10多万册，他是写平凡人物的平凡生活的，而这种东西最受到人们欢迎。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随着计算机技术引入与传播，电子文献应运而生。而此时的电子文献还仅限于软盘和只读光盘，是纸质读物的副产品，较小的容量不足以满足人们记录知识的需求，而且当时计算机价格高昂，也难以成为大众阅读的选择。台湾作者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成为首部在网络走红后面世出版的文学作品，这也让网络文学悄然兴起。出生于1977年中国仙侠代表作家《仙剑奇侠传》《九州牧云录》的网络文学作家管平潮，是最早一批受到网络文学影响的作者，也因此理工科出身的他开始了文学创作之路。 因为我是在中科大电子工程与信息科学系就读的，然后在大三的时候进入的实验室叫信息网络实验室，但是在我们那时候不是那么多人可以接触到网络，甚至连用电脑都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也是有幸，因为有这个条件，98年开始接触网络小说。那个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就是我在当时刚发没多久，我就在实验室的机器上看到了他。从那以后就可以说，慢慢的，我现在回想起来，网络小说的阅读慢慢的替代了我之前读的那些传统意义上的闲书、 纸质书。 对， 还记得刚开始写的这本小说叫什么名字？当时网上有人关注吗？ 他就像我的初恋一样嘛。它的名字叫仙路烟尘， 嗯， 就是神仙道路、修仙道路、仙家道路、仙路烟尘。然后我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说，既有这种仙侠的仙幻的东西，烟尘就代表我们凡尘俗世，所以既写仙家也写我们凡尘俗世，叫仙路烟尘。 还是蛮有反响的，就是我在起点发布的，那时候进 VIP 就是签约，然后你的作品可以收费阅读，然后我当时大概在上传之后可能就半个多月后吧，就听到有些读者反映在他们大学附近有些小书店里面那种盗版嘛，就已经把我这本书给印出来了，然后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的那个起点的对应的责任编辑，然后他再看了看我的书，立马就把我签约了。 那么其实很多的网络文学也转化为了音频，您的作品当中有这样的音频转化的吗？ 啊，有的有的，就是我比如最近最新出版的那本《燃魂传》就是在喜马拉雅上有，然后还有其他几部也是，不仅是做成这种有声的这种读书的状态，甚至做成类似准广播剧的那种状态，你正在等待时机发布，就是包括我刚才说的《陷入烟尘》，《陷入烟尘》以前也制作过，现在又开始做第二版。然后我觉得这样是蛮好的，因为拓展了这个阅读的场景，而且更适合我们现代人的，这就更多元化的一种阅读的习惯。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现代人这个节奏比较快嘛，你经常要干别的事情，那这时候我要又要想听听看看书怎么办呢？那就听，对不对？我哪怕洗洗菜，我哪怕去做点别的事，在运动健身的时候，甚至睡觉之前听听书，这样是蛮好的。其实我是一个最典型的样本，小时候是看革命文学的，后来看武侠，后来看中外的名著，后来就看了网络文学，可以说是从改革开放的初期、中期到现在，一直是伴随着这个阅读市场的成长。然后我的感觉就是，科技的进步、互联网的普及，对我们阅读习惯是一个大大的革命性的颠覆性的促进进化。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落叶。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我是一丹。咱们稍事休息一下，接段广告，下半时段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阅读变迁记。 它天天的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 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慕田峪长城， 千古难题，中午吃啥？ 嘉禾一品永和大王，满30立减15，只要你有邮储银行 DO 或 BO 卡。 DO 卡我有啊， 在罗森便利店还有半价优惠，还等什么呢？快走啊！ 详询95580，邮储银行北京分行。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布，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k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 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香，一片深情，一段回忆，一种人生。40载岁月，文学一直滋润我们的心灵。40年光阴，阅读始终陪伴在你我身边。一个民族的阅读史，就是这个民族的精神成长史。打开文化之门，细数40年阅读方式的不断改变，回溯作家文学创作的点滴瞬间，再现文字与声音世界的完美融合。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让我们一起回首40年，我们的阅读，我们的阅读。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一丹。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为您讲述改革开放40周年阅读变迁记。进入新世纪以后，阅读渐渐不限于文字与图片。2003年，第一家听书网站出现，时代听书网上线运营。2007年9月，安妮宝贝创作的素年锦时之月堂记 CD 版推出，成为国内首部有声图书。时至今日，全媒体日臻健全，4G 网络的出现让听书成为了随时随地可分享、可获取的新阅读方式。著名作家梁晓声曾经在一次专访中讲到听书的影响力。 在按摩的时候，那个盲人师傅就打开了手机在听网络小说，大抵是写这个年代有一个白富美的女孩，然后继承了父亲的N多亿的这个财富，然后到长白山那里去为父亲了一个什么愿，因为他父亲去世了嘛，然后肯定是带着保镖，保镖都是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然后到那儿去之后的话，一下又碰到武功更高强的人，一下把保镖们全都灭掉，这个千钧一发之际，怎么又出来了一个高富帅的一个人物，怎么样就救了他或者等等，他天天就锁定在那儿。我差不多有半个月他还没有 听完，我说听到有多大部分了，他说这刚起一个头。 和你一起终身学习，这里是逻辑思维。 随时随地可收听可分享，解放了双手和双眼的同时，还获取了有用的知识。听书打通了人们获取知识的渠道，成为了男女老少阅读生活的新方式。两人听书总监王文峰之前在传统音像出版行业，听书的兴起改变了他的认知。我先问问王老师吧，您是78年出生， 对， 您当时还记得在您小时候阅读给您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我记得还是上12年级的时候，当时家里边的亲戚自己藏书，我去他们家的时候刚开始印象比较深是看很多的小人书，另外就是有一些期刊。我觉得伴随我成长记忆当中印象很深的一本期刊就是郑渊洁老师的童话大王少年文艺，我记得是上海一个出版社出的，包括当时还有什么故事会这一类的期刊，这是小学时候看的比较多的。因为当时因为我父亲是搞一些专业研究的，我在看这些书的同时也会看一些杂书，这个所谓的杂书其实在他认为就是很专业的，我会看一些中草药方面的，也会看一些赤脚医生手册，当时也没有太多的书，80年代的时候，当时的书籍出版不像现在这么繁荣，而且当时的这个内容选择余地也不大，再加上在一个小县城里面能够获取图书的途径也就是在学校边上的租书摊，包括有时候去新华书店买一些书，另外那会儿的书价跟购买力而言，其实书的定价还是蛮便宜的，我记得一般的书也就几毛钱，可是当时一个月的这个生活费也才几毛钱，有时候攒一个月才能去买一本自己喜欢的书看。 我是85后，我记得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我4、5年级的时候有一本书我到现在还记忆非常深刻，我爬到书架顶端去拿了那本书，非常厚，很有知识的感觉哈。拿到那本书他写的是《基督山伯爵》，那本书是开启了我真正的叫阅读小说的时代吧，或阅读小说的这样一个起点。然后我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写小说的。但是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就发现那些书全部都是应该是80年代出版的，泛黄的纸页，而且确实很便宜，几毛钱或者几块钱一本。再回到现在，我们再看，可能书变得精致了，而且种类繁多了，但是你会有一个感觉，焦虑感了，不知道该怎么选了。 没错， 王老师有这种感受吗？ 是的。我记得我刚工作那会儿买一本书还是要攒一部分资金，我记得我工作时间不长买的一套书是一套漫画《丁丁历险记》，因为我比较喜欢比利时作家塑造的这么一个角色，蛮积极向上，而且探险到世界各地去跑，最主要的是这个作家在创作的时候，当时正好是我们是清末民初的时候，这个作家很关注对于中国历史的一段，它里面有两篇这个作品，一个是蓝莲花，一个好像是丁丁去西藏，都有提到中国的。我记得我当时攒了有一段时间的生活费买了一套，而且是正版的，但记得当时是中少出版社出的，300多块钱，我那套书现在还在我们家书柜里面放着。你攒了一段时间达到目标，而且翻那个书的感觉还是蛮特别的。 第一次看小说，因为刚您说到都是什么期刊杂志啊，这个专业书籍，小说是什么时候开始看的？ 我觉得我第一次看小说应该是上小学3、4年级的时候，当时家里边有亲戚比我大几岁，我的一个表姐带了一些书，我记得类似好像是七侠小武艺，当时应该叫章回小说，而且我当时印象比较深的是他还给我带了一本，好像是一双绣花鞋，应该是章回小说连载体后来改的一部小说，那部书当时看的欲罢不能，4、5年级那会儿懵懂无知，对这些东西有一点点害怕，但又觉得拿起来又放不下，那个感觉很奇妙。 这就是开始小说上瘾的感受哈。 是是是。 您读过金庸和琼瑶吗？ 当然读过。 对，那是在哪个年代？ 应该是我上中学的时候， 哦， 那会儿也是买书还是比较费劲的，而且金庸的书的当时的价格我记得应该是已经上升到几块钱一本了， 很贵了， 已经是很贵了。当时在上初中的时候，我记得我们的学费也就20-30块钱一个学期，90年代的时候嘛，如果想买一套金庸，我觉得对一般的家庭的孩子可能是可望而不可及， 非常奢侈，所以那个时候就出现了借书。 哎呀，借书相当的流行。 您租过书吗？ 租过书啊，租过书，1毛钱一天，2毛钱一天。 那都是什么书？ 武侠小说吗？侦探小说。 而且我还记得我小时候买书都是在书店里买，获取新书信息，比如说最近有什么书上市了，基本都是在书店里看到的。我不知道王老师，您是用什么样的方式看到了这些消息？ 应该说跟您还是比较类似的，在九十年代、嗯、甚至是我到北京上学二十一世纪的初期、 嗯、 基本上新华书店还是购买的主体，但是到北京上学以后就发现哇，原来还有图书批发市场这么一个可以挑到很多书，关键是很多书还可以打折， 很便宜， 是、 哦、 另外后期到潘家园有时候淘一些书也是很便宜的书、 嗯， 太丰富了，一下子这话就打开了另外一个阅读的世界。 这个时间真的跨越很快哈，我们那个时候经历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的前十年， 是的， 应该是有三十年的时间。现在是2018年，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我们身边的阅读习惯、阅读方式正在发生着悄然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是非常巨大的， 是 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的。比如说王老师，您是原来是一家非常传统的出版社的编辑，然后现在呢跳槽到了懒人听书， 是 这个跨越还是挺大的，我觉得是从传统出版到了一个互联网出版这样一个领域。 嗯 嗯， 不过我个人理解，其实我对传统出版跟这个互联网出版，在前几年我刚接触所谓的数字载体，包括这些互联网公司的时候，把他们想的还是蛮高大上的，哎呀，觉得很厉害啊！我借助一个互联网的工具就可以把知识源源不断的7x24小时的获取到。通过这个几年的接触，发现所谓的互联网出版、传统出版，其实它之间的概念在越来越缩小，而且这个相互之间的融合大于他们相互之间的这种排斥。 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非常的好奇，哎，我们身边的这个读书怎么就变成了听书呢？这个过程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印象当中是2015年，2015年我印象很深，好多人开始在听喜马拉雅。 其实2015年可以算是整个有声互联网行业的一个收费的元年，那一年大家逐渐开始把从原来的野蛮生长，像版权规范化过渡，像内容的精细化，像用户的精准化，像平台运营的规范化。那个一年其实不单纯喜马拉雅，包括逻辑思维从原来的历史类的课程逐渐，我记得他当时推了一部书，应该是叫《战天经》，是谭伯牛写的，那部书在没有推之前的销量很一般，但是逻辑思维讲了之后整个增加了几十万册的销量。而且如果谈到内容，谈到这个知识付费，其实我们还是绕不开逻辑思维罗胖这个人。他作为前央视的主持人，在进入内容创业之后，包括这个几年从最早先的讲书，再到现在的知识定制，再到现在的付费课程，他的演变实际上也是从侧面延展到我们刚才谈到的纸质书的出版、音像的出版，再到现在网络出版的一个产业链条的一个完善的一个过程。从2012年开始，实际上懒人听书就已经是创立了，但是它在前三年发展的也还是蛮艰难的，因为当时大家的惯性思维就是，我有很多免费获取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给你付费？这里面还可以延展到另外一个公司，百度。百度其实很多人觉得我现在有百度很方便，我能搜索到很多内容，但是作为内容从业的行业者来说，不管是影视公司还是音乐公司，甚至说再早的这些唱片公司，对百度的应该是既是恨又是爱。百度可以不夸张地说，把原来传统意义上音像行业、唱片行业、磁带行业还能在存活的周期给人为的缩短了，百度也是彻底的打垮了 MP3 这一个作为知识付费初期的雏形。我记得我刚工作的时候，索尼公司出了一种载体叫 MD， 它是用于这个播出的一个开盘带，像这种数字带过渡的一个产品，它是可以把很多内容压缩进去。然后苹果公司又出了 iPod 的第一代， 对， 当时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个很好啊，原来一盘磁带我听完了之后，一个是模拟信号容易失真，另外一个磁带本身寿命有限，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我反复再回去听的时候，我需要再倒回带，然后听完了再倒， 很痛苦的一个倒带过程。甚至当时很多这个同学应该都有概念，拿铅笔来回转， 对， 而且得转到那个位置才好。那个产业本来按照如果常规的逻辑，没有这些搜索引擎公司的介入，很多唱片公司是可以把原来的传统的磁带和 CD 内容转变成通过 MP3 的形式授权给很多运营商。百度公司的搜索引擎的崛起，实际上确实是把很多唱片公司原来赖以生存的唱片的发行，原来赖以生存磁带的发行 打垮了， 打垮了。 嗯， 传统的光盘的东西卖不动了，一看你辛辛苦苦做出来的内容，不管是电视节目还是影视节目还是音乐，在互联网上一搜很多都是，当中有一段时间还提供各种各样的网盘下载，更痛苦。 这是说到了互联网对于版权行业的冲击，也对于我们阅读产生了很大的冲击。王老师，您当时因为是在传统的出版行业工作，当您初期接触到了听这样一种音频的出版行业，或者说互联网给你的读书带来了更大的方便，变成了一种我可以不用眼睛看，用耳朵听就可以解决我平常看书的这种疲劳， 解放双眼。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当时是什么样的感受？ 其实说到听啊，应该说整个内容的创业行业，不管是看书也好，还是收听也好，还是说看电影也好，它还是比较基于传统的一个内容的展现形式。从爱迪生发明电视，再往前面到无线电的传播，已经有上百年甚至大几百年的历史。这个过程当中，像国内的第一部的无声片《定军山》，再到谭鑫培老先生拍的这个戏剧，再到我们当时看的民国时期拍的很多的这个无声电影，当时拍的什么《马路天使》啊，很经典，流传到现在的《武训传》的，这个内容本身是没有断档的。但是您刚才说的很对，我记得在有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优质的科普的广播节目，在电台播出了之后，除了在一些公益性的平台传播，当时很困惑，说我们花了很多的费用，这个内容观众也有需求，但是很多地方电台不愿意播，收听率并不是很好。在偶然的一个机会，我们跟懒人听书，包括跟一些互联网的平台有接触，把我们内容传上去之后，就发现原来我们认为很多时候大家不愿意听的东西，基于互联网这么一个高度垂直的行业平台之后，反而它的收听率是成几倍的上升。 没错， 在初期我们还没有跟懒人听书合作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互联网平台，这里面我就不方便提它的名称，因为它当时没有经过我们的授权，拿了我们一部分内容上传到平台之后，我是发现我们的内容竟然一年在他那个平台上有几十万次的点播量。这个就奠定了我的一个信心，不是说我们的内容基于一线的消费没有诉求，当时的这种情况下，就包括现在也是，其实大家获取内容的途径太多了。 对，就是现在变成了互联网其实给我们带来了方便的同时，也扩大了渠道或者是扩大了平台。 是的， 真正把它变成了所有人都可以到这个平台当中去获取你想要的知识。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这就说明另外一个问题，比如说刚刚我们聊到的，小时候我们是看漫画长大的，我们是看期刊杂志长大的，后来我们又看金庸看琼瑶，之后您发现没有，阅读其实悄然发生了变化，它的类型发生了变化。 没错，阅读的形式是不断的在变化。我们看到原来很多时候大家尤其是早上可能会拿一份报纸，但是到后期其实就不看了，因为发现他看到的东西面还是窄，我可能只要打开某一个新闻类的 APP， 里面各种各样的信息，国内的国外的，甚至我关心的很多细分的都能看到。 因为互联网的出现带来了新的平台，因为新的平台的出现，所以我们的阅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有没有统计过现在的大部分的这个听众其实他们也是读者， 是 他们更喜欢听或更喜欢读哪一类的作品？ 你提着这个话题也是蛮有意思的，我也留心过这个几年，从用户的分类上来讲，可能80后90后会更多的关注一些现实题材的作品，数据比较多的，另外收听量比较大的，还是属于一些通俗文学类型的东西。像最近比较热播的，像《斗破苍穹》《陈红年代》，包括像这个《盗墓笔记》这一类的，就是有点基于现实，又是跟传统的创作有差异化的。如果从分类上面来讲，我觉得应该是更多的像是通俗文学这一类的作品，但这里面也诞生了很多优质的内容，像这个《盗墓笔记》，它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完整的 IP 的体系，不管是影视剧，还是有声产品，还是电视，还是游戏，已经成了一个产业链条。就如果从用户的年龄和属地，还有他的阅读习惯来做这个经纬度的分析，应该说是一线城市80后90后的对于这个付费购买的欲望还是比较高。另外一个呢，就是新一线城市的这些用户收听的时间比一线城市的时间还要长，就传统意义上的一线城市北广上深，新一线现在15个城市，这部分的用户的粘性也更好。另外一个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用户的消费的这种聚焦度，一个呢是传统意义上的这些名家名著，包括你像 在我们平台上面单田芳老师演播的西游记， 嗯， 那他点播量还是排名前列，4000多万的点播量， 嗯， 但是呢也有一些新生代的作品，像我刚才跟您提到的斗破苍穹，在我们平台上已经有7.6亿次的点播量。 其实我感觉到好像现在从一个文化价值变到了知识经济，但知识经济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在回溯文化价值。 是的， 嗯， 相互影响，相互在重塑整个价值链条，嗯， 有没有一个强烈的感受是读书喜好的变化？ 总体感觉这个当中啊，就像是我们在出去旅游一样，刚登上山的时候会有很大的预期，在过程当中因为爬山比较累，你可能会有一些点灰心，但是这登山到顶之后你就发现，哦，原来还是不虚此行，虽然做不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但是那个过程当中你要坚持下来，把整本书读完，把整个这个相关的作品理解完，这个过程我觉得是远超过登山本身这个目的。阅读其实也是一样，现在很多类型化的作品像悬疑